被困住的人一怔，这水牢虽然是拦住了他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护住了他。水牢没有解除，他是不可能受到任何攻击的。这还没等他想通呢，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身后的几位却已经冲上，连跑带出招的，瞬间水牢已被打崩，跟着的第二波攻击就把他给打趴。再然后， 人随便扔了点攻击，就已经将他给废了。漂浮在空中的灵魂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队人踩着他的尸体冲了过去，他的意识甚至还停留在被水牢困住的疑惑当中。结果只是转眼间，自己就已经飞天了，而对方脚步根本没有丝毫被绊住，踩着他的尸体冲过， 和前方跑路玩家的距离不但没远，反倒是近了。有很多攻击的技能在发动时带有位移的效果，而这些效果都是比移动还要快的。这一队人方才的攻击就是巧妙运用了这一类的技能，一边把他斩杀，一边一点没耽误他们的追击。又挂了一个，金香等人都没敢回头去看， 他们都是从团队名单中又按下了一个小头像发现的，他们没时间去细查，心中甚至在指望这牺牲的一人或许能帮他们赢得一点脱困的时间。电光一道，瞬间凝聚成了一个人影，直接闪到了他们的阵中。瞬间移动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瞬间移动，元素法师的电系技能。 这元素法师一个瞬间移动，竟然是把自己丢到了人堆里，这本该是一个送死的操作。但在此时，对于金香他们这些急于想要脱身的人来说，看在眼中，产生的念头竟然是：糟糕，被追上了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元素法师闪上不是来送死的，法杖一举，数身碎响， 元素法师的身后立刻立起几道冰墙，被冰墙拦下的几人心下大慌，不顾一切的把技能朝冰墙轰了上去。但就是这么一会儿的耽搁，后面的追冰一道，暗夜斗篷，双手飞。叶修这次是和柔道玩家来了一次配合，被冰墙拦下的六人很快就被两人的技能给聚到了一起。 范围技能轰下，无疑又是一次教科书般的 AOE 战斗。六人倒下，和一人倒下，五个倒下的时间那也没什么差别。而攻击当中的余波更是恰到好处的把冰墙也给打碎了，灭了六人，继续追上。冰墙一点都没给他们自己增添烦恼。又挂了六个，这一来， 金香他们的团队一共就只剩六个人了。这时开始，连人数上的形势都逆转了。对方现在共是七人，还比他们要多一个。虽然那个牧师从开始帮君莫笑恢复了一下后，就没再起到过任何作用。 大家分头跑， 金香喊道。六人的牺牲好像总算是帮他们争取到了一点时间。 前方出现一个路口，分头跑。虽然可能还是有人要糟糕，但至少是解决全军覆灭的一个好办法。刚才那六个人的头像灭的那叫一个快呀，显然又是被 AOE 了。对君莫笑一伙 AOE 的手法，金香他们已经是深感惧怕了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路口怎么还没有到啊？ 平时眼里不算什么的捷路，此时放在眼里竟然觉得是那么的漫长。没有翅膀是几人此时心中共同的怨念。就要到了。终于，一节路奔波完毕，路口的三个岔道都散发着希望的光芒。谁跑哪边，这个也没时间去分配了，大家自由发挥吧。 仅存的六人各自准备冲向他们心中的希望，结果人影闪动， 已经是让他们又恐惧又厌烦的两个身影一下子又闪到了他们面前。君莫笑，诲人不倦。所有事件的起因，一切噩梦的开端，关键时刻成了他们的拦路石。诲人不倦一个结印，又是大招影舞，顿时拦路的人影从一个变成了不知多少个。影舞闪出的影分身分击六人，阻挠着六人的动作。君莫笑在一旁添油加醋，阻挠的不够深刻的，立刻会遭到他的不袭。狂剑士那几位打手也是顷刻变道，面对最后六人，他们也没有再用效率的 AOE 打法，一人对一个，形势都是刚刚好。金香姑娘倒是挺到了现在，她的枪炮师飞炮运用好了，跑路还是蛮有优势的，但是现在也终被截住，而且她所要面对的是君莫笑。一个52级的玩家，换在平日里，是金香倒是乐于仰仗他高高在上的等级捉弄一下对方，但是现在深知对手的身份，金香哪里还会有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心情。 喂，身上还有什么好装备吗？ 叶修问着，活脱脱就是一个拦路打劫的土匪。金香今天死两次，爆两样装备，通通成装，就算他是工会的核心成员，也是心疼的不行。工会核心成员可还远远没有到职业选手那地步，把成装当作基本装备。现在这摆明了要爆装备的土匪又把他这么一堵，金香哭的心都有了。这下想爆回装备没爆成不说，自己又得搭进去一件。视角左右这么一转，自己其他五个朋友早跟人站成一团了。到了这地步，不拼也得拼，现在被包围的是他们。 堂堂的叶秋大神欺负我这么一个姑娘，有意思吗？ 哼，不好意思。 金香刚准备再说什么，叶秋却已经又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，跟着补了一句， 下回我会注意的。 说完，君莫笑已经冲了上来。被包围在圈中，金香根本就无处可避，再加上叶修这级别的水平，三两步就已经贴近身。金香的挣扎基本也就是证明了一下他的存在，让人知道这还是个玩家操纵的角色，而不是一块木头。金香郁闷，为什么这大神这么针对自己呢？换作是除了他或者诲人不倦以外的人拦一下，自己或许还有逃掉的机会。有这样念头的并不只是金香一个，那些没遇到这两个强手的玩家心中都突然又燃起一点点期望。这点期望很快就变成了希望，这一交手，几人顿时都觉得这四人虽然也厉害，但还没有厉害到无可救药，他们拼一拼冲一冲，以逃生为追求，或许还能办到。四人都是精神一振，猛攻起来。结果这四个打手为了拦截他们，可说是不顾一切，甚至受到一些不该受的伤害都无妨。四人这一看，这样下去更有戏呀，没准非但能冲出去，还能踩着对方的尸体过去。谁知就在这时，突的一道白光就沐浴在了那元素法师身上，跟着逐一的闪了过去。四人吐血，转视角一看，对方的牧师来了，这才记得人家除了这几个打手还是带了牧师的。他们呢，他们现在六个人里却是一个牧师都没有，已经被对方给清光了。难怪这些家伙阻拦起来这么强硬，在有牧师辅助的情况下，当然可以采取这样强硬的姿态，这是极其合情合理的战术选择。这下恐怕真的没有救了，众人彻底绝望。就在这时，路口分出去的街道之一突然闪出来了一对玩家。 陈叶辉也是有多年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了，虽然想从金香那里知道详情，但一看没有回复，立刻也知道情况不妙。这显然是情况已经危急到了来不及打字回复。居然把半团的人逼到这种地步，叶秋和毁人不倦到底做了什么？陈叶辉心下一边诧异着，一边却也是不失谨慎。第一时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天南星和春一老。 什么？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 两位会长一听都很惊诧，他们不知两人是在陈叶辉有意的布置下逃离。按照他们计划中的收缩逼压，对方就算跑出去也不该是这样一点动静都没有的跑出去，终归是被看到的。一直没有消息，这两位会长可全当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在他们的包围里呢。搜索的范围越来越集中，得手仿佛就在眼前，两人都忍不住想要激动了。结果现在陈叶辉送来这么一个消息，两人一瞅电子地图，这坐标和他们的搜索圈子差着他妈的好大一截。 鬼知道怎么回事，现在我们那边有队人缠到他们了，正在战斗，你们附近有没有人手啊？ 陈叶辉狡诈非常，发现那边情况不对，但又不知具体情况，于是他不轻举妄动，先让这两家工会的人去试探下。两位会长这次是完全被陈叶辉给骗了，没想着会有这么多的曲折。 看一下， 两人都是这样应着，立刻工会里招呼。 我这儿有一队人， 田南星很快说着。 你的人赶紧去支援，我们的人立刻就到， 陈叶辉说着。 又要重围啊，真是麻烦。 田南星心中却还在郁闷这个。他满以为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又是有机会就杀，没机会就跑的游击战。金香他们那边的情况非常惨烈，这一点陈叶辉虽没收到准确消息，却也敢肯定的，但是却一点都没和这两人说。这叶秋果然是专打嘉王朝的人，是在报复吧？嘉王朝也真够废的，这样还总是捉不到人。天南星此时心下还在想着这个，他乐意看到嘉王朝的人受点打击，但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折腾，他也有点不耐烦了。街道口，金香六人终于是支持不住了，只不过这次因为对方没有把他们聚起来 AOE， 所以状况恶化的有点先后。就在第一个彻底支持不住倒下去时，他们看到街道前门转出了一队人。那边人看到这边的热闹，火速赶了过来。金香等人开始还是一阵欣喜，但是跟着发现这居然只是半队人，顿时心已经凉了半截。别说半队人了，就是一队人放在这伙人眼前，那也是塞牙缝也不够啊。但这半队人却是一点觉悟都没有，气势汹汹杀将上来，近点大家都看清了，是中草堂的人马。活动的小队都基本是五人为一组，这一组当然也没例外。收到会长亲自的招呼，他们飞快朝这坐标方向来。还没到坐标位置，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番混乱。这荒僻的55级练级区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来，有热闹还能是什么事儿啊？所以五人虽没太看清，却还是急急冲来。近些一看，立刻也是看清了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两个名字。再放眼一看，除这两人得有十来人，人数优势很明显嘛。五人兴高采烈地冲上来了，但等再近些一看，忽然发现不对，十来人貌似并不全是围着君莫笑和毁人不倦打的，这里是两队人在看战。 喂，怎么回事啊？ 五人小组的队长惊讶地叫了出来，跟着就看到头顶嘉王朝工会的几位接连倒下，而料理掉他们的头顶除了名字都是空空， 全是没有工会的主。这几人很顺手的就把这些人挂掉后爆出的装备给拾了，而后没休息，直接就朝着他们这半队人冲上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小队长一数，我操，对方居然有七人之多，比咱还多两人，更有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这种非同一般的高手，这怎么打呀？赶紧闪人吧。五人开始有些迟钝，这会儿却是机灵的要命，问也不问，是也不是，转头就走。小队长这时只是给他们的会长送去了一条消息， 他们人很多，有七个。 就这一条消息竟然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，八个字，小队长也没算自己是用了多少时间给敲出来发送出去，但就这么一个不算长的耽搁，对方就已经卷上来了。 你们先走。 小队长很义气，一看自己是肯定没路可退了，连忙荡起回肠的把这句屌爆了的台词给说了出来，然后他就倒了。没错，倒了，喊了句台词什么也没干。小队长感觉自己就是一棵稻草，而这扑面而来的是一窝蝗虫，蝗虫席卷而过，他孤独，他寂寞，他稻杆空空，他已经被干掉了。 你妹啊，什么情况？ 已经飞上天空的小队长灵魂不可思议地盯着下方，那七个人正饿狼般地扑向他小队的另外四人。 这是要干嘛呀？ 打 boss 也不见得需要这么热情吧。小队长同志是想等着有工会的牧师来了可以复活一下，结果却是目睹了一场惨剧。同队的另外四人完全没有因为他的你们先走能真的走掉，蝗虫般的七人急追而上，瞬间爆发出快速移动能力的技能，运用得恰到好处，眨眼功夫就已经把四人拦上。接下来是一场对抗，刀锋和嘴巴的对抗。因为可怜的小队四人除了嘴上吼骂几句以外，他们居然什么也做不了，很快就被赶上他们的对手打倒，最后成了地上的四具尸体，灵魂漂浮在了空中。但是灵魂之间互相也是看不见的，只是尸体还在地上，那么灵魂就必然在尸体上空。 什么？七个人？ 陈夜辉和天南星收到这消息几乎只是前后脚的功夫，金香被杀才算是有空送来了消息，而那壮烈的小队长距离金香被杀其实也完全没有多久。 七个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 天南星很有些质问的口气是冲着陈夜辉的，这样的情况陈夜辉竟然只字未提。 我也是刚刚知道。 陈夜辉很无奈的口气说着， 之前情报里没有说，只是呼叫援助罢了。 天南星没有多说什么，现在不是互相置气算账的时候。 除了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还有什么人啊？ 两位会长这时候问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。 不认识，是五个人不认识的，没有工会，名字也很陌生。 两人收到的答案倒都是一样的。